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时间16:00。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3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3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3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3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3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3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老师、大家听了您昨天的讲课呢，对脾在人体的重要性又有了新的认识。临床有40多种病和脾之间都有着关系。 你问问大家哪一个知道是脾造成的，由于脾的功能的紊乱和降低造成的、是吧？他不知道。 对，李老师，甲沟炎它和脾之间也有关系。 这点啊，我们今天再说说。这个我们说呀，怎么样认识这个脾？因为我们过去啊接触这个太少了。讲到脾呀、是吧？讲到脾和这个啊这一脏和内脏，这个东西很少听到。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呢跟大家说一说，讲一讲。我们知道脾。脾的两大功能，第一功能运化水谷精微，在精微上它就是营养的供给，这是脾的它的工作， 它承载着全身的营养的。 对，在这当中呢，它又和这个肺、土和金，是吧，一个子母关系，就比其他关系又进一步。另外脾主运化水湿，所以说呢这些湿啊，包括严重的啊就是水肿啊，这是最稀的，稠的就是痰，再稠的就痰核。 对，您昨天讲到了， 讲了吧？ 嗯， 你比如说我们一些身体的肿物，中医都认为是痰， 都和脾的运化水湿有关系。 对，那么说呢，这个痰，痰就跟脾有关系，痰就跟阳有关系，聚在一起就相聚，阻塞了经络，造成了气血瘀滞，形成了隆起的这个肿物，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所以说在认识呢，我们从现代医学认识，又从呢传统医学认识，这样呢我们就认识的比较全面一点。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湿和我们这个脾就紧密的联合起来了，知道了脾负责这个。而且要知道呢怎么去 保护这个脾， 对， 而不去伤害这个脾，所以我们说了很多。另外我刚都说了一句啊，说起脾与这个几个脏，特别提到了脾和肺，咱们又再往深一讲，深一点讲，那么脾和肺它们合成，还有对身体的这个内在的这个联系， 在哪方面呢？ 引入于胃，游溢精气，这个归于脾，上疏于肺，通调水道，下疏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这说的什么呀？说了半天， 对 啊，我们很少提这个，这里听之乎者也，大家听不明白。他就告你了，中医讲的水液代谢，引入于胃，你就喝，喝了水以后到了胃了吧？ 对， 游溢精气，属于脾了。上归于肺，它这个湿就是这个水液还得靠肺的功能，靠它功能什么功能？肺两大功能， 宣 发和肃降 功能。 所以说这样借助于胃是一个，脾是一个，是不是？然后通过肺，然后下疏膀胱，然后排出体外， 排出体外。 这是解释人们喝了水走了一个什么程序，最后通过膀胱是吧排出体外。这就说明了，就是每一个脏每一个腑都有自己的工作，而且 他们之间还有相互 合作，他们得合成。这个光讲理论的大家记不住，如果你讲实际上的临床，你看我一讲就是临床，因为我临床40多年了。你比如说我们临床见着一个小便不通你比如现在医学就是导尿，是不是导尿？中医有一个治法叫什么呢？是提壶揭盖。我一说这个大家可能清楚。你比如说我们倒水的时候，这水怎么不畅通呢？怎么流的不畅呢？好了，我们把这个壶盖一揭，再倒水发现什么？怎么那么畅通呢？这就这意思，提壶揭盖。那么在人体呢，用这个比喻，这就清楚了，宣肺，把肺气一宣。小便就出来了。这在现代医学根本是他不可能想到这些，是吧？ 对， 这里边这不是利水的，这不治肺的吗？没错，这就利用了他们什么的，就知道了他们这个生理之间的分工啊、合作呀、这个机理。所以说一提过，小便下来了。上回我们说回大便，大便是什么？有人发烧，是吧？有人昏迷，你像那中风的。昏迷了，那个大夫来了，查房来了，有经验的，接大便了吗？没有，没接大便，几天没接了，我们这病人好几天了也没吃饭，这不病了吗？家属就认为他没吃饭怎么来大便呢？好，有经验大夫一看，一摸肚子，挺热的又挺鼓的，是吧？看看舌苔， 赶紧把大便打下来， 打了，很快这人呢。就清醒了，很快这人呢就什么了，就烧就退了，很快这人呢嗓子呢就不呼噜了，不那么喘了。为什么不喘了？肺与大肠相表里，这都说临床的实践，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点，是不是？介绍一点，这么就清楚了。像这些事儿要讲起来很深了，有些事儿不能言传，只能自己去领悟，是吧？你像有些去揣摩你都中医，人说摸骨学说，怎么叫摸骨学说你是阳虚，是吧？或者你是阴虚，人家问你了，现在医学问你了，你有什么指标是通过化验，是通过尺子量，是通过秤腰阴虚的程度，你这都没有那就是很多就是凭经验， 对 一看，有形于内，必形于外，一看你什么体质阴虚到了什么程度， 对， 是不是 一端舌就看出来了， 对。是不是也阳虚？问问你症状，我又发冷，我发烧，冷一点不行，热一点也不疼，那一看 就是靠这个望闻问切。 那我们下来呢，说一说这肝和脾的事儿。我们说了，谈脾很少，唯独呢，有一个病，那就是我常说一句话，腹水，脾大，解除了。这是我们常听说，其他的你还有听脾的事儿吗？除非外伤，脾破裂。 对 这偶尔是有，它也不是常见病多发病要到中医说可就多了，甲沟炎， 直接往肉里长。 嗯， 这是什么？ 干 皮。干皮。干皮不合，放过来之后纸外翻，还是干皮呀？ 对。 那这个没人听说过这个。 嗯，很少听说过。 哎，他怎么耐着这个脏与脏之间的这个冲突了？ 嗯、 是吧？他不会想到这。实际上，除了这个临床还有吗？还有，是吧？ 还有哪些病？ 哎，咱讲个最简单的、 嗯、 最常见的。你看这个妇女了吗？亲眼圈看见了吗？ 看见了。 就是。 也是干咳皮。 干咳皮。 嗯。 哎，为什么说干咳皮呢？你想想，是吧？嗯、我们这眼泡贵什么呀？大家都知道啊，白眼球属肺，黑眼球属肝， 嗯、 瞳孔属肾。那皮，是吧？眼泡，眼泡是谁的领界呢？是归属于脾的领界。 对，它为什么清了呢？ 清是什么？清是肝的颜色、 嗯、 本色呀。 对， 在脾的领地入侵了肝的，那肯定是 肝气旺盛， 犯脾了。清到脾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嗯， 你看这个人的性格内向不耐说、 嗯、 最明显的是什么呢？白带。你去看看亲眼圈的女士，白带多。对，你这时候可以吃点什么呢？逍遥丸。这是呢属于呢寒性，如果属于火性的啊，时间长了啊，就淤的时间长了就发酵了， 嗯， 发热了啊，单支逍遥丸。就是呢在逍遥丸的基础上加上呢一味栀子，加上一味丹皮，啊，叫加味逍遥丸。这是呢最常见的。我不是妇女，那我怎么体会我这个丹皮不合啊？那很清楚了。那你就呢胸肋胀满，你比如说你脾不好了，脾居中焦啊， 对， 腹满胀，哎，这是人的脾的本症。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胃胀， 嗯， 到医院说呢胃胀气。 对， 他说我小肚子胀， 嗯， 那肠胀气， 很少提及到这个脾。 没有， 嗯、 你看这次他就有差异了。说我这个呢是两肋，连这个肚子全都胀，两肋属于什么？两肋属于肝呢，是肝经的一个领地。 对， 他连两肋啊，在肚子他都胀，胀起来之后打嗝，那打嗝什么呢？那肝气啊，肝气呢那犯，犯什么？犯胃，常说的那个。反流性啊，食道 炎， 一上来就疏肝，这就很明显了。肝气夹着胃气上逆，这我们讲脾，你怎么说胃？对了，脾和胃一上一下，一脏一腑， 他们是表里之间的关系， 一升一降，所以你就清楚了。整个把什么呢？把和脾和胃的这个原本很正常的这秩序， 嗯， 由于。 肝的原因 介入， 嗯， 肝火呀、啊，肝气呀、啊， 嗯， 介入，结果人家脾和胃这个升降失司， 嗯， 什么叫失司？失去正常的上下，所以这呢出现了腹满、胸肋胀、不思饮食、不知道卧。 对，重点就调理肝。 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卧吗？整个这气往上拖着， 嗯， 它能卧吗？这在中医啊去分析，是胃的毛病，是脾的毛病，不思饮食。是什么？脾就不想吃东西，那想吃东西，然后那就胃不错。那我吃下去就难受，马上就难受，那肯定胃有。这一点和现在一些没错，浅白性胃炎呐、胃窦炎呐、胃溃疡啊，那肯定啊，一吃东西它摩擦胃壁啊，它马上 会出现疼痛。 哎，对的。它吃完之后，它不化，啊，你比如最严重的叫顽固不化。 嗯。 说白了，老比如说 吃什么拉什么。 那是典型的脾阳， 嗯， 啊，脾阳不足。你看咱这一说一叨叨，多少脾临床不好的一些症状。所以你说四十多条，一点不假。咱还没说呢，另一个， 嗯， 啊，你比如咱说的胃气降，脾气升，这是正常的。 对。 你发现什么呢？很多伤了脾以后，脾气不升了。 对。 那在过去来说，脾气不升了，中气下陷， 嗯， 是不是？下陷造成什么？ 造成了内脏下垂的疾病。 下垂， 嗯， 你比如临床有胃下垂啊， 嗯， 有肾下垂啊，女性的子宫下垂啊，嗯，肛门的 啊， 疝 气呀， 对，除了这个是俩发沉， 嗯， 也是脾气不升， 嗯， 发胀啊，发肿啊，躺上以后啊，这俩腿啊歇不过来啊， 嗯， 啊，缓一宿，第二天好着，一越到晚上啊， 这 是越难受， 越难受，他胀得不行。他为什么形成这个原因呢？就是脾气不生，气行血一行啊， 嗯 啊，气滞血一滞啊，啊，过去你比如说治疗什么胃下垂，就是补中益气汤，是吧？为什么说我们说，啊，胃下垂可以推肚子，肾下垂可以推肚，但是推的时候要轻一点，力度要轻，时间要短， 对， 推完了干什么？要做 百会穴的按摩，在做提气的这个动作。 所以大家看我们这个泡脚也好，按摩也好，推肚也好，跳五步操也好，我们这一讲大家明白哦。这里边 内涵太深， 所以我们今天说说这个脾气。实际上呢，现在呢，我们讲这都是传统的东西啊，我们讲讲了现代的东西。什么叫现代的东西？现代的心脑血管，心肌缺血、脑缺氧、脑萎缩。也是脾的事儿，你听过这个样的论点吗？ 在您的那本书里有这个答案， 是吧？ 嗯， 没错。哎，你脾气不生，这个气不生，血上不来。 嗯， 啊，血上不来，它不就缺血吗？ 对， 那就是这个道理。 嗯， 啊，它为什么有坑啊？ 嗯， 哎，因为气上不来啊。你看那皮球为什么一拍砰一下子弹高？ 嗯， 不是吧？它鼓啊，它气足啊。啊，你看那个皮球没有气的时候你拍得起来吗？ 对， 咱不能说把这头比用皮球啊， 您下比喻哈，但是我们就能听得懂， 听得懂， 嗯， 就是这意思啊。嗯，它出现坑了，有的甚至出现沟了， 对， 有的大了如核桃。 嗯， 啊，但为什么呀？啊， 就是， 它气不足，顶不足了，所以它塌陷了， 就是血上不去。 对， 嗯， 所以你看临床啊，常说我们心肌缺血，你看实际上缺血的地方多了，如果你上边缺血， 嗯， 那说明你气上不来，气上不来，血上不来， 嗯， 气血上不来，营养上不来，上不来怎么样？ 就 是 头部的疾病都应该和 出现了。所以你看看啊，你们在养生堂查看了上年纪，多数人的这头顶都有坑，所以这个贡献在哪儿呢？这及早的知道了我们供血不足， 嗯， 将来啊，别说将来，现在你就记忆力减退，将来。脑萎缩，清楚了吧？ 清楚。 就如此把这样的很复杂的，你到医院去给我查查脑萎缩，那很复杂呀。咱们这个呢，就如此的简单。 对， 说简单的可信嘛。今天我们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说，很多人哦，为什么有坑？他不就明白了吗？ 对， 这不就可信了吗？而且你去查完之后跟他的，哎呦，你这坑那么大，你记性怎么样？嗨，什么也记不住。是不是这样？ 通过您今天那个深奥的这个讲课哈，大家对这个百会穴的重视度就有新的突破和提高了。 你看很多人做完说，哎呀，我现在坑啊基本上填平了， 而且大多数人反映头轻眼亮。 你看为什么啊？这个气上来，这个血上来 了，嗯， 大脑是司令部啊， 对， 你充足的供应司令部，他才能精神一振。 对， 他吃不饱，他吃不足啊，你让他怎么精神？他能精神起来吗？是不是这道？ 嗯，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个脾是太重要，太重要。 对，听您这么一讲啊，就对这个脾的这个重要性又有这个新的这个理解了。 嗯， 就说这个脾在人体这个重要程度，尤其就是现在我们听广播的这些朋友们， 嗯， 听您这么讲，就是结合这个病例和结合这个基础知识，您掰开了揉碎了给我们讲，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脾的重要性。 嗯， 就知道今后怎么去预防和怎么去做，怎么是健脾，怎么这个养脾。 对，咱又再细说那就多了。头上光脑子吗？ 不是， 头上还有五官呢。 五官，嗯，为什么说头清眼亮耳聪目明呢？ 对，所以这个你看现在那人们的五官病多不多？ 多 啊，眼模糊了， 嗯， 是吧？耳背了，是吧？很多很多。咱说这个意思吧，大家明白了是吧？包括头发掉了，是吧？ 对， 这不也是吗？法是血之余啊， 是 你气血上不来，不就稀里哗啦就掉吗？ 对， 当然有的是因为痉挛造成的，一痉挛它过不去了，啊，过不去之后它营养不过不去，慢慢就脱落了。另外呢，你没做清理垃圾，垃圾堵塞了营养的供给，营养也上不去了。那最根本的你要查，那气血足不足啊？足了。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呢，看看有没有痉挛，或者有没有垃圾堵塞。 嗯， 那查病的时候就跟查机器一样， 对， 一步一步得查， 看看那个形成的根源是哪儿，就彻底的从那解决了啊。 对， 嗯。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好，杨老师好， 哎，您好， 李老师好， 哎，好好， 哎，我是香河人， 哦，我香河的朋友，哎， 我今年61岁， 嗯， 偶然的听收音机听着您的讲课， 哦。 哎呀，我一听见您讲课，我听了您的声音呢，我简直您就把我给吸引住了。 是吗？ 因为我呢， 有那么大的 因为我呢是腰不好。 哦。 所以我就注重听您的讲这个腰这方面的是这个讲座、 哎， 还有朋友的反馈。 哎。 以前呢，我是，腰管狭窄。 嗯。 腰间盘突出。 哎呦。 我听了您的讲座之后，我就到冲县那儿去了。到那儿去呢、 嗯， 我就跟老师学这个，按摩呀， 对， 又买了茶呀，买了这个红花， 对， 回来我就自己做， 嗯， 做了之后呢，一开始做脚的按摩， 嗯， 这个腰的反上去这摁着可疼了， 哦， 后来我就咬着牙的摁。摁摁的不知不觉的呢、 嗯、 腰不疼了， 嘿， 反正缺点的也不疼了， 哦， 我可高兴了， 可吗， 哎呀，我说这回我可有地儿了，这回子 找着 以前我连吃饭都不能坐着， 哎呦， 通过我按摩之后呢，我现在慢慢的我能坐2个多小时了， 连坐也不能坐、吃饭都不能坐着、 我一天刨出站着就是躺着，吃饭能有10多分钟的时间，我都坐不下去。 哎呦，太严重 了！哎，通过我的按摩，通过这个导师给我指导，又推肚子按摩的按摩反射区，哎呀，哎，还有我还有什么收获呢？ 嗯， 我的腿啊是滑膜炎， 嗯， 疼的都走一步就疼一下。而且腿呢也肿，也胀疼，我就听祥康朋友说哈，就说用酒敷在这儿，结果我就反着他们的这个说的这样，我就也这样做，用这个纱布，蘸上灌这个疼的这儿一敷，然后盖上保鲜膜，再用这防水胶布把四面一粘， 嗯， 上边再贴上咱们的磁宝， 对。 哎，10来天我这腿不疼了，也不肿胀了， 哦， 而且走的还挺好， 你看看这结合起来用效果快、 对，哎呀，我可高兴了，我心里简直像开了花一样跟您说、 哎嗯、 还有我的眼睛不好是青光眼， 哎呦， 通过抹酒呢、 嗯、 只要抹10多天就是抹的时候当时有点沙眼， 嗯，对， 抹完了这沙劲儿一过去， 嗯， 哎，马上就清楚着呢，亮着呢就、 嗯、哦， 还有我的之前我这感冒， 嗯， 哎呀，我这感冒啊简直就把我都一到冬天都害怕， 对， 一到冬天感冒吧，我一发烧感冒就发烧，发烧就不吃饭、 嗯、 就整天躺着睡， 哦， 每年一到冬天都害怕， 自 打上了祥康之后呢，我连喝茶再泡脚推肚子吧， 对， 这感冒不知不觉没有 了， 哎呀，一到就是现在到冬天就是这个流感， 嗯， 都跟我没关系了， 哦，跟他划清界限了， 哎，划清界限，哎呀，我简直是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哎， 好，你现在还有问题吗？需要我们解决的。